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蒂芙尼蓝的红水湖水，以及呢非常纯净的星空，有的时候还可以碰到非常漂亮的极光美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加拿大，好好的逛一下这边别致的公园，还会有哪些？其实可逛的非常多。前面说到，虽然是有46个公园，但是每一个公园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景。 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也许会啊。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这。 方大同，因为你，有的时候旅行当中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才让这样的一个行程变得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首先要去往的是瓜伊哈纳斯国家公园。夏洛特皇后群岛呢，是加拿大西海岸的一座群岛，由150多座大小各异的岛屿组成，其中呢137个岛是归属于瓜伊哈纳斯国家公园的，从南到北蔓延了有90公里。来到这个公园呢很特别，是没有公路可走的，全程我们仅仅可以乘船或者是通过乘坐包机抵达。这个地方非常的遥远神秘，也是非常富饶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灵性。如果是每年5月份到8月这个期间来的话，预计会有75万只，注意没有听错，75万只海鸟 在海岸沿线筑巢，那个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最近的一首新歌，当然这新歌呢就是来自于苏运莹，这个歌的歌名和她的个人风格很搭，就叫做在这里请你随意。旅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尽情的随意享受。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 古灵精怪的苏运莹继续带来非常古灵精怪的一首作品，在这里请你随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国家公园当中呢，我们可以去乘坐皮划艇，这个国家公园也是享誉世界的皮划艇圣地。公园名字不太好记，再跟大家说一下，叫做瓜伊哈纳斯国家公园。划皮划艇的时候，有人说是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当然也有人说，如果你跟你爱的人一起划的话，那是一件最浪漫的事。好妹妹最近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跟十位华语乐坛当中非常厉害的女歌手进行了合作，演唱了他们个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这首就是跟赵咏华合作的《最浪漫的事》，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唱哦。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在心上。我说想送一个浪漫的梦想，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妹妹的私房歌二当中的最浪漫的事和赵咏华的一起的合唱。接下来我们把这种浪漫的情绪继续的延续下去，来到森林当中也好，来到公园当中也罢，绿植变得越来越多，好像你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小清新。这个时候想起一首小情歌，你会想到的是你们的哪段过往，此刻你们经历的感受又是如何？很经典的旋律啦，跟最浪漫的事一样，会唱的朋友一起跟着来。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 前一秒的小情歌，很多浪漫的事情在展开，但是人生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出现。很多时候没有一丝丝的防备，突然间的降临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无语很无奈，甚至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如何再度的站起来，谁陪你站起来，这个事情很重要。对于艾薇儿而言呢，曾经长达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受到这个病魔的折磨，当然这期间她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你说是爱他的人也好，是他的歌迷也罢，或者是他的身边的亲人家人等等，很多人给他的支持让他重新站立了起来。艾薇儿最近出的这首 Head Above Water 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也是再度的鼓舞了很多人。许多人是听着艾薇儿的歌长大的，当再度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是看到 MV 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从一种窒息的状态重新恢复到一种现在的健康阳光的形态，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有些力量确实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打破自己，才可以重新的站立，然后重新的绽放出更好的光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女歌手艾薇儿带来的这首 Head Above Water。演唱之前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没有看过这 MV 的话可以看一下，是在冰岛拍摄的，整个 MV 非常的漂亮。 I don't want more. I spoil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s to 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Yeah, my life.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

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文博会将集中展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新面貌、新趋势，聚焦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彰显首都文化整体价值。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前沿展区，将全景展现中轴线重要节点景山、太庙、天坛等一批高等级文物腾退、八里桥修缮、延庆寺保护成果，传承历史文脉，强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在公园当中漫步的时候，想象一下看到非常漂亮的蒲公英，那个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也像刚才听到这首歌一样非常的轻盈的状态。11点37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加拿大去感受一下这里别致的国家公园都有怎样不同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国家公园呢，叫做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被称为是地质学的教科书。世界遗产官网呢曾经介绍这里，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陆漂移的珍稀标本。这里的深海地壳和大陆地幔的岩石都是暴露在外面的，最近的冰川运动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奇观，包括会有海岸低地、高山高原、海湾、冰川峡谷、悬崖陡峭的峭壁以及瀑布，还有很多非常纯净的湖泊。这里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遗产，很大的原因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十亿年前地壳运动暴露出来的地幔。从远看呢，有一点像火星一样的地方，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讲真的不太容易可以找到。来到这里听一听歌。 Are you drunk now? Now let's judge what I'm doing. 让自己的心漂浮起来。 Are you high now? To skills that I'm ruined. Sam Smith, Promises. Is it late enough?For you to come and stay over, 'cause we're free to love, so tease me. Ooh.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tonight. You are thing tonight. Is it out or no? 'Cause my body is calling for you, callingI'm heating up, energy's taking control. I'm speeding up, my heartbeat's dancing alone.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Sam Smith 忧郁的嗓音在 Kevin Harris 的编曲之下呢，也显得非常的动感灵动起来。 Promises 下周四的时候呢， Sam Smith 要来北京开演唱会了，也是很多乐迷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听着这样的 Promises， 我们来到了格罗斯恩国家公园。刚才也说到，在这里可以看到 非常厉害的，几十亿年前地壳运动暴露出来的地幔，而这样的东西呢，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根本无从找到的。这个国家公园的面积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是没有路可以进的。想要探索这一片区域的话，需要花费数天的步行和露营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梁晓雪最近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青春很短，普鲁斯特太长》。关于青春，总觉得时间过去得太快。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Blue Man》，听听一个忧郁的人怎样探讨和青春有关的话题。 I'm a good man with my broken heart and with my broken dream.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Oh, well, I'm a blue man. Wake it up at night time. Drink it up for bad time.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Oh, well, but I got right to be free. So I got.Song for a lifetime, played it out this time. It's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Oh yeah, but I got right to be free. So I got right to be free. But I got right to be free. Oh oh oh, I got right. 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For a reason bigger than my own. Go on. There's no destination. This is it.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So all I can do is breathe. Take a step and see.If the wind catches me, then I fly. Rain catches me, then I fall. Life is a wave that we ride on. Sounds to me like a song. Why not sing along? High is no better than low. Fast is no better than slow. Freedom is simply seeing.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Listen, hear 曾经儿的这首新歌 Red， 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自在，听起来非常的惬意。说到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呢，曾经儿说是他在散步的时候旋律来了，然后词儿也紧跟着就来了。先有的是这两句歌词， High is no better than low， Fast is no better than slow， 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内心说，不用求高求快，不用怕低怕慢，就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走，路就是这样一直走出来的，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只有走下去你才会知道。不用求高求快，不用怕低怕慢，这两句话说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想要做到，特别是从心你可以接受，然后从外在真正的感受做到，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这个很多不同的国家公园，你又会发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邂逅到不同的景色，虽然感觉上都是公园而已，但实际上每个公园带给你的感受却不尽相同。像我这样的人会逛很多的公园，像我这样的人会在不同的公园当中产生不同的感受，我虽然很普通，但是那种感知力却很丰富。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却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这样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了。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拜拜。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of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